自以为得计，认为自己足够聪明的凶手，那些歹徒，那些阴谋者，阴谋罪案的制造者们，那么那些真正维护法治、维护公平正义的侦探们，他们是怎么来破案的？他们的破案手法有哪些异同？各有千秋，各有特色。当然说实话，这一期节目真的是把我们难住了。我们开始发现我们的阅读量与之相比，就是和我们这个设定的这个宏大的主题相比，有点跟不上了啊。不过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要是不够的话呢，我的能力肯定不够。我的能力不够呢，还有我的警员，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非常聪明的小朋友，是人大新闻传播学院的胡寒烟和黄浩然，这两位已经伴随大家得有一两个月了吧，共同的在咱们这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之青春联盟午夜侦探社里面，一起跟大家来烧脑来破案。我们也一起这个披荆斩棘的这个共同探讨过，或者说接触过很多的侦探推理文学当中的有意思的话题、有趣的人物，等等。我们这段时间呢，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貌似非常艰难，甚至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就是，横向的比较一下各种各样的历史上的侦探推理小说他们的异同点。当然，事后我们发现，这方面我们的功力呢，可能还真的是有点欠缺，主要是阅读量。没有看过那么多的书啊，这个是硬伤，这个也是我们的短板。但是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创意提出来，其实也是为了提醒大家、提示各位，这也是一个来读书的很好的切入点。对比一下不同历史时期，你像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他的这个小说基本上是故事背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啊，就是前后吧，大概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30年代，一直到上个世纪的40和50年代。那如果是谢洛克·福尔摩斯，就是柯南·道尔的那个创作的年代，小说的背景应该是在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啊，一次大战爆发之前的那个欧洲、英国那样的一个氛围。那我们知道，大家熟悉的那个钱德勒的作品《菲利普·马洛》，菲利普·马洛的那个作品呢，它其实系列作品的主要的时间点应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美国。比如说像这个森村诚一和松本清张的作品，那应该是在美国日本二战之后的日本那样一段历史时期之内。所以呢，这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这个侦探，或者说不同的历史时期小说里面所反映的犯罪的形态是不一样的，犯罪的形态、人们的心理手法不一样，那么破案的手法也各不相同，展现出侦探们不同的思维模式。他们的破案呢，其实也打上了他们个人三观、价值观，包括思维方式的这个深深的烙印。那一上来呢，我先这个很冒昧的、简单的、粗暴的划分了几种类型。比如说，在这个侦探小说里面，存在着这样一种破案的方法，叫做演绎推理型。这应该说是教科书式的破案手法。这种破案手法更多的要建筑于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就是特别喜欢使用演绎推理三段论啊，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推演。当然实际上这个 Hawker Polo 还有其他的侦探呢，也用这个方法。与之相比，可能福尔摩斯更经典一些。第二种类型叫抽丝剥茧型，也就是说呢，注重在办案过程当中发现的各种各样的细节，根据这个细节和痕迹来进行这个破案。这实际上分成古典派和现代派两种。古典派的代表人物呢，我个人认为是奎因，就是美国的那位艾勒里·奎因，希腊棺材之谜的主人公。 他更多的注重的是细节，因为在这个整个的案件当中，奎因系列小说里面给我们的这些零零散散的零碎的细节，这个是太多了。就根据这个，他来判断凶手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规避侦查，然后呢，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顺藤摸瓜。那么第三种，把它称之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行，就是这样的这个侦探呢，比较善于观察分析。那么我个人认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马普尔小姐是最经典的。她是一个生活在英国乡村的一位老小姐，就是老姑娘，多年以来就是单身，然后在乡村里面生活多年，跟这个街坊四邻，跟村里的这些个同龄人呐，或者是怎么着啊，这是谁家呀、这是谁家那小谁的事儿，她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熟悉。表面上呢，她是一个特别喜欢热衷于议论别人家家长里短的这么一个不知疲倦的老太太，其实不然。其实就在他不断地跟别人唠家常的过程当中，他会了解到一些和案件本身有着直接关系的重要的情节。根据这些，马普尔小姐甚至于即使没有亲临现场，她也能够准确地知道谁是凶手。第四种类型叫引蛇出洞型。这个一般来说呢，在这个当代的小说当中，当代的侦探或者惊险小说当中比较多见，就是设埋伏，然后把凶手这个抓住。第五种类型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行，这个实际上和引蛇出洞型是有联系的。总之吧，就是行动派。这样的这个形象或者小说呢，更多的情节是出现在美国的硬汉派的这个推理小说当中。好了，那么这一上来呢，我这儿这个应该说是刚才说了很粗糙的给这个侦探推理文学当中的这种破案的手法就拉出来这么一个所谓的流派或者是大纲，但实际上这个你也听得出来，这个很不完整。事实上每一个侦探在面对纷繁无杂这个各种各样的线索错综复杂的这个案情的时候，他的破案手法甚至于说不同的案件采用的方法都不一样。那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 Hawker Polo， 他在东方快车谋杀案、阳光下的罪恶和这个蓝色特快还有尼罗河惨案上面这几部作品当中的破案手法其实都不尽相同，这个要根据具体的情节来判定。但是呢，古典派的侦探往往被小说家们描绘成是一种万能型的，也就是无敌型的复联型的、复仇者联盟型的这种大英雄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他们在破案的时候往往会怎么说呢，一定要让这个侦探在最后一个非常亮丽的这么一个身姿啊，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亮相，就最后就是凶手就是你啊，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你看看我聪明吧，我无敌吧，啊，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啊。对，这是古典派侦探小说侦探破案手法带给人们的一个强烈的刺激和冲击。而这种强烈的刺激和冲击在现当代的侦探小说当中呢，已经渐渐的退而求其次，更多的凸显的是人性的矛盾和冲突。那么这里面有的时候被这个侦探在这个办案的过程当中，当然他也有灵光一现，他也有这个头脑风暴、脑筋急转弯，但是这个其实对案件的进程、破案的进程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往往是侦探随着情节或者被情节、被这个人物之间的冲突矛盾裹挟着推动着，最终这个破案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比如说像这个胡寒烟，他最喜欢的那个加贺，加贺不能算是一个特别特别聪明、特别厉害，然后完全全无敌的那样一个超人型的侦探，他不是，他有他的内心的纠结，有内心的矛盾，甚至于痛苦。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他而去，这个成为他一生的内心的遗憾和痛点，是很难，就是不能轻易来触碰的等等。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当代的侦探小说更多的反映的是人在环境当中受到限制而产生的这种困顿感。那么这个时候呢侦探的头脑 智商究竟有多高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些小说来体会玩味感受其中这种无奈啊，或者是痛苦啊，或者是抗争啊，等等吧，这样的一些人类最朴素的真实的情感。好了，我呢要说的东西也就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两位小探员，首先是黄浩然。黄浩然，其实说实话他很努力，他非常的愿意去更多的参与，不过今天呢这个我替他稍微请一个假，如果他什么地方说咳嗽了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你不要怪他，因为他感冒了，感冒感觉还不轻，对，他等于今天是算是带病坚持工作。在这儿呢我们先给浩然点个赞。那么接下来呢，是不是先请浩然首先来谈一谈他心目中的看过的侦探推理悬疑小说或者文学当中的侦探的破案手法都有哪些，有请，开始吧。 谢谢老师。 嗯，没关系。 就是刚刚听到老师有对侦探推理小说有自己的分类，就是分为古典派和现代派。那我认为我们在节目经常把侦探推理小说放在一起，是因为侦探推理小说有许多，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有许多共同之处，就我把它分成了两类。但仔细看，到底是塑造侦探讲故事为目的呢，还是让读者一起参与进来玩破案游戏为目的呢？就这两类的小说还是有不同侧重的地方的。比如侦探小说它不一定会给予足够的线索，可能是靠侦探灵光一闪找到遗漏或者不起眼的信息，然后让侦探边破案边给读者讲他的破案手法。那么推理小说呢，更多的可以让读者跟着侦探一起发现线索，然后在自己的脑海中假想这个案件的作案过程。虽然两种小说，我认为分类的两种小说给予读者的体验是有区别的，但是只要这个小说有侦探在呢，它就能破案，然后当然就会有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有各种各样的破案手法。一般来说我们讲的破案无非就是侦探的推理过程，那么侦探破案有它的逻辑推理，那么推理小说也有它的写书的原则。这里就多讲一点，就是比如范达因对于侦探推理小说有这么几种原则，把线索交代的一清二楚，使得这个读者跟侦探有同等破案的机会。破案呢要靠逻辑推理，不能凭意外和巧合，破案的方法要合情合理。像读心术啊、招灵啊、看水晶球这类的巫术呢，都是侦探小说的禁忌。当然为了使这个小说故事达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作者安排这个情节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个前提是不靠偶然性也不靠特殊性作为这个破案的关键。为推理而拼凑的那些证据啊、信息啊，就是强行拼凑，就是有点糊弄读者了。所以作品是需要质量，侦探也需要有破案的硬实力的。那么今天我打算讲的破案手法，就是针对一些小说比较合理的推理过程，感受这个侦探那种缜密的思维逻辑，也感受一下侦探推理小说作者的智慧。第一种，演绎推理型，就是最多最常规的一种类型，侦探就按照一个逻辑流程，依靠收集的信息在脑海中模拟这个案件过程，可能他做一个猜想，然后这也是现代刑侦破案用的一种方法。勘察就是侦查工作的第一步，侦探首先会进行在这个作案现场进行勘察，步骤基本就是先整体巡视一遍，然后再局部观察，最后再个别的去勘验。常见的犯罪现场勘察的对象呢，主要有犯罪痕迹，比如手印啊、脚印、鞋印、腐蚀痕迹等等，还会对作案的时间、人数、犯罪分子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职业特点、作案手法做出比较接近的判断。然后再有就是犯罪遗留物，比如文件啊、票证啊、纸张、头发、血迹等等。紧接着是尸体检验，侦探通过这个查明死因是正常死亡呢，还是非正常死亡，怎么死的，死亡时间等等。完成现场勘查之后呢，侦探呢就开始调查访问，初步摸排。在这些步骤之后，智商就像刚刚老师说的那种有超能力的复联型的侦探，就智商超过爱因斯坦的侦探，就开始利用案件性质啊、时间地点、 工具、动机、人数等等之类的信息，对这个案件进行综合分析，演绎推理破案了。那么今天我举的例子呢，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案例。然后因为讲破案手法就会涉及到剧透，所以率先抱歉。第一是分析案件性质。这个大侦探波洛通过车间内死者的状态，他被插了12刀，就确定了在东方快车上发生的是一场残忍的凶杀案。第二，分析作案时间。波洛通过目击证人的口供、医生推断的死亡时间等等信息，对凶手作案的各个时间进行了推断。第三，在分析作案工具和物件的时候，波洛发现了巴比托，一种服用了就会让人昏睡的药物，还有一颗纽扣是列车员制服上脱落的，一块手帕比较昂贵，一张烧焦的纸条原来是一封恐吓信等等。第四，分析作案动机。波洛根据被侵害的对象十分差的人际关系，然后与案件相关的一个故事进行了联系，发现了凶手的作案动机就是报仇。第五，分析作案人数。波洛在发现大量线索和大量证词就无法形成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后呢，认为有很多人说谎了，然后从而判断凶手不仅仅是一个人。第六，分析作案手段。有预备侵入手段，波洛就是通过掉落的制服纽扣判断了凶手是窃取了这个钥匙，然后直接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那个车间的门进行了行凶。凶手欺骗的手段，他也发现了玛丽，书中那个玛丽没有去过美国，他发现他没有去过美国是他的谎言，然后发现了一个特警冒充了博士的身份、教授的身份，然后发现医生给别人的不在场证明也是假的。用这种演绎推理的手法破案呢，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大量的信息中把怀疑的对象就缩小到一个特定的区域，然后他们具有某一共同特点或者某种专业技能的一个人群中，然后再通过时间啊、地点、工具等等信息摸底排查，然后再进一步就可以确定重点怀疑对象，进而就可以帮助侦探一举破案。这主要就是我认为第一种演绎推理型破案的手法。第二种呢，就是抽丝剥茧型。顾名思义，抽丝剥茧就是侦探注重痕迹和细节，这一点在也是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体现了很多。比如波洛他通过犯罪现场的手帕上的字母 H 找到了相关的嫌疑人，通过一个 Terrain 的发音判断了教授的身份是假的，也不是德国人，然后他通过那个教授用的特制左轮手枪发现了他真实的特警身份。为什么大冬天的列车还会客满？为什么受害者身上的伤口会深浅不一？为什么现场会留下那么多证据？这都是波洛侦探观察到的细节，而正是他对如此多细节的把握，然后让他能够破解一个信息量极大的案件。当然在这个方面，福尔摩斯有着更为敏锐的细节分析。时间关系就讲比如在银色码中，大家都知道那天晚上，大家都仅仅只是知道那天晚上那个狗没有去叫，没有去吠，但是只有他意识到狗原来是当他看到熟人的时候，狗才不会叫的。然后这也是他的破案的关键。 嗯， 对。 好，这就是浩然他这个总结的对各种各样破案手法的这个理解。其实他说的至少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说我们理解的这个侦探的破案手法，往往刚才我说到什么一拍脑门啊、灵光一现呐、好像恍然大悟之类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侦探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都在引导着读者要善于观察现场、观察人们，听或者是听这个不同的证人的这个证词和证言等等。那么把这些细节串联起来，并且一般而言，很多的侦探他都会有一个思维定式，这个思维定式其实是真实存在的，不仅仅是在小说里面，在现实当中，在 警察办案的过程当中也会存在这种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不是先入为主，它是把犯罪在他头脑当中根据经验划分成几种可能的类型。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其实就是正常人普通人也会这么去划分，出现了犯罪事件，那么当然得前提得确定这是犯罪事件，它不是偶发事件，不是事故，不是生病，这个人死了或者怎么样，他就是被害的。好的，那么就来确定什么呢，就是这是凶杀案、谋杀案，那么就要首先确定犯罪的动机是谋财还是复仇等等，这些其实就构成了这个不管是警察还是侦探在面对案情的时候他的第一先入为主的这个认识，然后他就要循着这个线索往下查。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其实一开始这个人死得莫名其妙，不明不白的，他身上被人扎了12刀，但是扎了12刀，看到这个场景，波洛就开始心里有数了，这个应该不是谋财而是复仇，对，然后他循着这个线索这个思维方式这个思路去找可能存在的凶手，最终把这12个人全聚齐了，对，所以这个一开始的这个主导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好吧，我不多说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交给我们的这个胡寒烟，他的这个论述呢应该分成两部分，在12:29之前呢他要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简单的来看一看他脑子里面的侦探的破案手法大概都是什么样的，因为也许他会觉得有些破案的手法超越了我刚才所总结的，这个很非常有可能对，然后他再做逐一的他印象当中特别是日本推理小说当中的这些案例的分析，好吧，寒烟你开始了。 我先补充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波洛和福尔摩斯，他们其实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办案方式。我们都知道福尔摩斯很经典的就是他经常会对着一顶帽子或者一根手杖就推理出物主的身份、职业、年龄甚至性格等等，描写之详尽，然后华生就经常被他的这一招耍到，在知道他的推理过程前大加赞叹，但在听到他的解释说明后就不屑地表示啊，原来就这样啊。然后在这方面，然后波洛的表现就更像一名这个现实中的侦探，他会与嫌疑人轮流谈话，一个个排除或锁定嫌疑。比起现实中的线索，波洛更在意人心中的痕迹。我们都知道波洛他其实是一个相信心理学的人，便他对心理学的运用非常的恰到好处，所以这个是我想补充的福尔摩斯和波洛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在破案手法方面， 好的，正如刚才你所说的，其实在古典派的这个推理小说当中也有很多的就是怎么说呢，心理学的这个因素，因为心理学这个学科诞生其实不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它已经有了比较悠久的这个历史，也被小说家们一再的用在这个侦探推理文学当中，并且向其来致敬。有关这方面的这个案例呢，其实成功的代表作品还有很多。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大概再过一两分钟吧，回来我们还会继续来聊这个事情。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汪国真， 我用生命和热血铺路，没有一个季节能把青春挡住。 泰戈尔， 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本精彩的书，快乐亦或悲伤，难忘以及心动。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为青春代言，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来一起跨年吧。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 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痕迹，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继续来烧脑来破案吧，这里是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的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我是这个侦探社的警长立新。那么坐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我的两位小警员，他们一位是胡寒烟，一位是黄浩然。很感谢他们，也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有点雾霾啊，不是有点啊，雾霾的这个午后呢，跟我们一起来坐在这里啊，没有关系，正好啊，外面有雾霾，你就不用出去了。在房间里面打开收音机，或者是上电脑，或者是通过网络呀、手机 APP 都可以看到我们，一起来破案吧。来聊一聊这个侦探推理小说历史上的这个各类破案的手法。我发现呢，不知道两位同学怎么看，我们这段时间呢可能过度的关注于这个谢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和浩克波洛先生以及马普尔小姐等等，但是我们忽略了实际上在这当中还有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大侦探，他们的破案手法，他们的这个头脑风暴，他们的高智商。比如说呢，这个像法国的梅格雷警长啊，这个大家很熟悉，还有英国的这个布朗神父，等等吧。啊，对了，法国还有一位叫亚森罗平啊，这是一位侠盗，就是他本身是既是强盗但他又是个侦探，这个人亦正亦邪，哎，很有意思。那当然也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汤川学，这是东野圭吾老师笔下的侦探形象。好了，那么下面呢还是把时间交给我们可爱的美丽的胡寒烟姑娘，让她来说一说她印象，她阅读经历当中感受到的各种各样的侦探的破案手法。有请寒烟。 嗯，好，谢谢老师。 嗯，不要客气。 在我们之前上半场的时候，把这个侦探就粗略的分成了五类，就是他们的破案手法粗略的分成了五类，分别是演绎推理型、抽丝剥茧型、 后听发方行，引蛇出洞行，还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行。我们上半场是借福尔摩斯和波洛这两位大侦探，这两位都是英国的大侦探，来讲了讲这个演绎推理型，还有抽丝剥茧型。那么接下来我就用两位日本的侦探来讲一讲这个眼观六路，听八方型。这个破案的类型其实指的是侦探他们会眼观六路，听八方，尽可能的从人们口中收集案件的相关信息。我们首先看看这个加贺同学，加贺侦探，不，加贺警探，加贺也可以说是我们节目的老熟人了。东野圭吾对他的定义就是，我需要一个绝对安定的标尺，因此加贺恭一郎是必要的存在。加贺并非解决案件本身，而是一点点深入案件的背景，并非抓到罪犯就结束。在侦查上，他把重点置于犯罪为什么发生。所以作为一名刑警，加贺破案的手法大多也是基础的收集线索，走访调查。例如在祈祷落幕时中，他为了验证自己的一个猜测，就看了一整晚的照片资料，全靠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和细致的观察能力来寻找相似的面孔，并最终成功。除此之外，加贺还有一个特点，就在于他很喜欢在案发现场的附近四处找人聊天，聆听收集别人对案件的说法，还有各种流言蜚语。那些流言蜚语可能看起来跟案件并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信息，但却可能成为激发加贺灵感的关键证词。就例如在《新参者》中，加贺警官就被评论说他像一个居委会大妈一样，他专职查案，兼职送鸡汤。在阅读《新参者》的时候，凶手是谁，动机如何，这些本格推理的核心已经退居其次，读者可以更享受阅读与案件相关或无关人物的家长里短，享受其中人情的温暖。并且最后，加贺他作为一个这条街上的新参者，凭借自己超群的洞察力和推理力，解开了商店街复杂的人际关系，在最终揭开杀人谜云真相的同时，也顺便解决了多起家庭矛盾。所以说，可以说加贺他是一个非常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并且会深入到这个犯罪为什么发生的这样一名侦探。 对，加贺他在这个祈祷落幕时的时候，这个书里面，其实本身他一开始并不是这个案件直接负责的警官，他跟那个直接负责的警官呢还有点亲戚关系，结果两个人在这个闲聊当中呢，那警官的一句话说，这个嫌疑人呢，他那个房间里面发现了那个就是有很多东京这块的这个桥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些个痕迹啊什么之类，结果一下加贺就一下就爆发了，他突然之间就意识到这个事情跟他之前他的母亲生前曾经交往过的一个男人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个故事呢，其实之前韩嫣在祈祷落幕时里面已经讲过了。在这儿呢，当然我也得道个歉啊，这个责任怪我不怪他们，就是刚才那个浩然也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剧透，说实话这个剧透真的是挺不好的，尤其是这个侦探小说，因为其实我之前没有看过祈祷落幕时，结果我在韩嫣剧透我允许他剧透以后，我再去看那个小说，我就发现不行，看不下去了，因为那个所有的故事我都知道了，好吧，这个怪我们，但是也很也怎么说呢，我们也很难做了，因为不剧透我们没法讲故事，好吧，那还是韩嫣你继续说吧。加贺是一个代表，那还有没有呢？ 然后就还找了一个代表，就是这个金吉堂，金吉夏彦笔下的金吉堂，他是用来指的，他本来是这个侦探中禅寺秋彦他所开的古书店的名字，但是大家都喜欢用它来指代做侦探时的中禅寺秋彦。这个面色冷淡、常挂着不悦神情的男人，博学的像座移动图书馆。经常性的装束是身穿简便黑色和服，在王两之侠中还被比作是身穿夏季和服的芥川幽灵。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世上没有不可思议之事，只存在可能存在之物，只发生可能发生之事。”这句话贯穿了整个金吉堂系列的小说，金吉堂系列的小说就经常是以某些人在金吉堂面前发出啊这件事情真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感慨开头，金吉堂这个时候就会说出这句他的 这可以说是口头禅，也可以说是座右铭来，然后就专心聆听各类人口中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他就只是凭借别人的言语就可以逐渐拼凑出事实的真相。他知识面非常渊博，口才又特别好，就比如说以这个《魍魉之匣》为例，在《魍魉之匣》中，中禅寺在前大部分的剧情里几乎没有离开过他那家金吉堂书店，我们每次要见他都得等其他的角色，比如说小说家关口、刑警牧场、伪侦探贾木金等人主动来向他寻求帮助。在看到来访者后，中禅寺就会放下手中的古书，状似冷淡地聆听他们的诉说，时不时扬起单边眉毛，或在感到烦躁时情不自禁地抬手去挠那头稍长的黑发。可以说晋吉堂他是一位真正的书房侦探，他绝不会轻易踏出他的小房间，还时常指使别人去现口调查验证自己的假设，然后再把各种各样的信息输入自己记忆力超强的大脑中进行加工处理。等到时机成熟，晋吉堂就会换上自己那身阴阳师的装扮，以惊人的气势出现在众人面前，缓缓道出最后的真相。所以我觉得晋吉堂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侦探。 看来这个韩烟更多的对日本的推理小说家还是情有独钟，尤其是现当代的这些作家啊。对，没有问题，就是这个可能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我们在描述这些侦探的时候呢，没有给他们具体的来分类，当然这个具体分类可能也不太容易，因为他们实际上所从事的职业是五花八门，即使就是叫侦探，侦探和之间也并不一样。比如说 Hawker Polo 他是一个侦探没有问题，菲利普马洛也是一个侦探，可是你知道菲利普马洛的生存状态和 Hawker Polo 那是不一样的。 Hawker Polo 住在一个豪宅里面，一个公寓，一个相当在英国或者是什么法国巴黎，甭管在哪儿吧，他的公寓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他自己平时的生活也很讲究，都是西装革履，然后他接触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什么伯爵呀，什么银行家呀，大家托付给他做去办这样或者那样的案子，甚至于是财团。也就是说对于 Hawker Polo 来说，他应该接受的更多的是大面额的这个旅行支票，来靠这个来养活他自己和他的侦探所。他真的有一个侦探所，然后他还有一个女秘书来给他打理日常的这些工作。对，但是你看菲利普马洛就是在那个城市里面，应该是洛杉矶吧，是洛杉矶， 应该是 啊，那在洛杉矶的一个应该不太起眼的一个街道，然后是类似那种底商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地方，反正就是那种很憋屈的地方，他租了一个小空间，然后作为他的侦探事务所，平时也没什么人，门可罗雀，他自己反正隔三差五的到那儿去上班坐一会儿，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订单的一个人。 对， 你可想知他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那至于说福尔摩斯基本上不靠给人家破案来挣钱，他没有，他不需要你给他钱，对，他就是一种兴趣爱好，那显然他的生活当中是有其他的生活来源的，而且生活的还不错。对，所以这个侦探和侦探不一样，像这样的侦探是职业的这种侦探，还有那种非职业侦探。你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汤川学就是一个非职业侦探，他就是个老师，他只是对这感兴趣，喜欢解谜而已。对，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其他的类型。那我不知道那个韩烟还看过其他的著作没有，对其他的侦探破案的手法还有什么认识？ 那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亚森罗平，他是法国作家莫里斯勒布朗笔下一名侠探，他另外一个艺名怪盗鲁邦可能对我们来说更为熟悉。罗平他最初就是一个大盗，劫富济贫，行侠仗义，为百姓出头，与豪门争斗，他神出鬼没，让警方都束手无策。但是他这个大盗做着，他可能就心态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结果他就逐渐成为了一名业余的侦探，便他最后凭借自己的努力，还当上了法国的警察厅长。亚森罗平这一形象的产生，当然与法兰西民族有关，只有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法国，才会让一个大盗一跃成为 警察厅长。严格来说，罗平他并不能算是一个正直的侦探，因为他从头到尾都贯彻了自己作为一个侠盗这样的一个身份，并且他好管闲事，他总是被别人逼着卷入是非。亚森·罗宾他判案的方法主要是他的身手非常好，他作为侠盗比普通的侦探要占很多的便宜，他可以一边犯案一边破案，也可以一边破案一边犯案。他还有一项看家本领，就是易容冒充，他很少以自己的身份破案，而且很显然也不能这样做，因为一般情况下他破那些案件中的案犯们都没有他自己名气大，一旦他暴露出自己的身份，警察们肯定首先要抓他，所以他正常情况下都是冒充别人，比如说警察、侦探。他也曾经冒充过像什么西班牙贵族、俄国亲王、保安局局长，就各种各样的贵族和大人物。就用这种身份出场的罗平就经常出乎读者的意料，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并且也使得这个小说的社会背景更为广阔。所以他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法国侦探，他在欧洲也非常家喻户晓。 对，实际上这个据我了解啊，这个莫里斯勒布朗这个作家呢也很有意思，他一生创作过大量的以这个亚森罗平为主角的这个侦探惊险小说，他其实带点冒险色彩，冒险小说。 对， 对， 而且这个亚森罗平呢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个传奇人物燕子吕三，他能够飞檐走壁，对，他这个刚才说到的他这功夫身手了得，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办案的过程，说实话这个就是有点犯忌讳，就是犯传统的教科书式的侦探小说的忌讳，因为它这里面有好多地方实际上更多的和什么武侠小说有点串了，对吧？对，除了亚森罗平之外还有没有，比如说当然他是比较有个性色彩的一个，还有没有传统一点的，据你了解的比较你比较喜欢的有没有？目前还是要再阅读一下，在陷入沉思当中，好吧？那我就简单的说说，因为实际上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侦探和推理小说当中呢，这个刚才我说到的侦探的这个破案手法是这个多种多样的。其实呢，有的侦探小说，甚至于一开始，当然他到最后了。到最后他卖关子的时候呢，侦探会说我其实早就知道谁是真凶了。那这个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就是侦探呢他逐渐因为他没有证据，他要想方设法的要伏击一下这个凶手，也就是说让凶手自己暴露出来，他自己暴露出来的话呢，那么证据就等于暴露在阳光下面，那他就没办法逃脱了。这也是一种这个侦探的这个破案的手法。当然这当中其实最让人觉得无奈但是又非常有震撼力的是这个破案手法呢，还真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部小说，可以把它视之为波洛系列的终结版。因为在这一版本里面呢，这个小说一般的人可能很少看到，就在这个小说里面波洛是死了，而且他就是被凶手杀死的。但是呢波洛这么干，就跟刚才我说的似的，他是为了设一个圈套。这个凶手狡猾到什么程度呢？是波洛在有史以来他都没有从来没有对付过的这样一个凶手。这个凶手就是刚才韩嫣说到的，在波洛系列的小说里面其实很多是带有这种心理学色彩的这种情节，这种设计。这部小说干脆就直接是心理学，完全靠暗示来作案，就是这个凶手他想杀害他身边的这些人，不管基于什么原因，那怎么办呢？他用言语来刺激他们，但这个言语刺激呢他掌握的恰到好处。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把它称之为语言暴力那是不对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用语言去刺激别人或者是这个伤害别人的这个地方，他用的这个刺激是潜移默化的，是基于这个罪犯对于受害人的了解，他知道你最不爱听什么，他知道你最讨厌什么，他知道你内心最反感什么，或者是 你最不为人知的那个地方在哪儿。哎，对，他就掌握了你这个心里面的心结之后，他就故意的去触碰他，刺激他。对，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比如说你心里面特别讨厌一个人，但是你是个有理智的人，你不可能去杀他，对吧？但是罪犯在你边上，一天到晚像苍蝇一样的嗡嗡嗡嗡嗡，总是在向你传递说你讨厌的这个人，其实大家都讨厌他，而且这个人确实这个太不可理喻了，这个简直是这个没有办法。但是这个罪犯用的方法是非常隐蔽的，你事后你也没法说，他说我就是在谈我自己的感受，我跟他也没有关系啊。结果他这种方法反而刺激了这个受害人，等于是他刺激了一个受害人，让这个受害人去把另外一个受害人杀掉。关键是这种方法最可恨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什么地方，就是没有证据。 对， 你没有任何证据，所以波洛其实一开始就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了，就是他干的。他在整个这个案件当中是个系列案件，不断的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比如说丈夫把妻子杀掉啊，或者是怎么着 或谁把谁毒死，而且很快案件都破了，就都是这个凶手涉案人很快就都承认了。但是波洛认为在幕后肯定还有另外一只黑手，就是这个低语者，低语嘛，就在你耳边不断的在小声说话，就是在刺激你，在唆使你，怂恿你，但是你并不，你没办法，一般人很难从中感受到那种明确的恶意，但他是有的。波洛知道以后怎么办呢？波洛没有办法，那因为这个是没办法找到证据，没办法治他的罪的。那最后波洛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诱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他诱使这个凶手，就他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不断的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暗示刺激这个凶手，让真凶终于有一天受不了了，现身了，把波洛打死了。那这样的话，那证据就是波洛呀，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波洛，那这个案子就破了，但是他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哎，我想起来福尔摩斯里面好像有一集也是类似的情节。 你说的是最后一案吗？ 不是最后一案，是叫什么，就是反正也是福尔摩斯，他把自己的这个假人放在房间里面，然后就诱使这个凶手来打他。 啊，对对对，我知道那个，就是他做了一个假人。对对，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当然这个比较极端了，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破案手法。这其实一般的侦探在小说里面我们看到的也很少采用。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个侦探没有什么破案手法，他只是在随着情节的推进，他碰到一件什么事情就见招拆招，结果呢他最终他发现他走的路是对的。他按照这个冥冥中的这个线索，最后找下去，找到真凶了。最典型的就是那个《漫长的告别》里面的菲利普·马洛，对，他也没有破案，他一开始一个朋友喝醉了，然后他就两个人认识成了好朋友，后来这个人据说是被杀掉了，然后据说是自杀了，然后就由此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人和事。他应接不暇，应付还应付不过来，突然间来了个美女，又来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作家的经纪人，让他去找一个喝醉酒的一个有酒瘾的这么一个浪荡子， 作家， 对，一个浪荡公子，一个作家，对。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应付各种各样的，就是他平常他那个阶层碰不到的人，他那个阶层一般来说可能能碰到一些流氓啊、地痞啊或者警察，是他经常打交道的，包括律师，但是上流社会的人他几乎碰不到。结果这回他碰到了好多这类人，然后也领教了这些人的嘴脸，这些人人性当中的丑恶。到最后了，等于是这个案件其实读者也明白了，就是马洛也明白了，他不会说像有的小说似的作家会说侦探是先明白的然后读者才恍然大悟，那这样的话就觉得可能有的读者就不太喜欢，就这样的话你不是拿我们当傻子吗？对对对，但那这个我觉得钱德勒在这方面还是挺厚道的。对，这个是应该是带点新派作家的这个特点，不会说到最后说啊你看这个事情你们不知道我知道怎么怎么样，就然后就 就让大家就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对，所以这个历史上的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的这些什么作案的手法呀等等，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就说到了冰山的一角，可能连一角都算不上。没有关系，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在不断的进一步的阅读当中，我们阅读的过程当中有了新的感受，还要拿出来跟你分享和交流。好了，今天的午夜侦探社呢就跟各位说到这里。那今天最后的一首歌呢叫做吻一下，它好像是这个东野圭吾的另外一部著名的作品就是也是一部日剧啊，日剧的这个主题曲没关系，这个到时候你可以听听完了以后你可以再去这个体会一下。当然这是新派的这个推理剧的这个感觉跟我们平常所了解到的那种古典派还是不一样的。下个星期呢，从下星期开始我们会把侦探推理小说历史上的衍生的流派说一下。下星期准备说一下的是间谍小说，这个还是侦探推理小说的这个庞大的体系的一部分，只不过呢它是个衍生的门类。好了，感谢韩烟和浩然，也感谢今天的导播小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咱们北京新闻北京青年广播的接下来的 X 档案你还是可以继续听的。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